节早是永不融化的冰沙，还没有胃空冷漠爱，天使的礼物还没拆，怎么能从容的擦亮烛光分享晚餐，怎么能放心的躺平谁平凡的衬衫，说爱真难不如我先把大事做完，感情能有多难，难道等的天下就到了，下一秒火星说不定换谁能停下，那个好人爱还真是空白，找到永不会凋谢的本，暧昧我窗户打开不会吃你的饼干，暧昧学会拒绝加班，